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 中秋節快樂， 是追魚了今晚， 是啊，快十六，昨天落大雨啊，看不成咯。 啊，昨晚啊？ 是啊， 昨晚我去了吃，哎，不是，新界沒有雨落喎。 是咩？九龍這邊有啊，昨天打算帶埋個表妹落街玩燈籠啦， 嚇， 點知冇咯，勁唔開心， 燈籠都冇買喎， 唔勁唔開心嚇。 昨天燈籠都冇買喎， 冇買， 係啊， 點解咧？ 唔知啊，冇買，佢今年懶得買喎。 係咯，咁好啦，等我講下啲開場白啲台務先啦。 冇錯。 好，咁而家咧，我哋先人術意啦，咁就係每逢禮拜二咧，就會夜晚九點至十點就會做現場直播嘅。咁完畢之後嘅重温咧，就會擺上 YouTube 嘅巴打台頻道，咁啊，大家記得撳翻個鐘仔，咁就可以隨時睇翻我哋嗰、那個重温啦。咁因為咧，你撳咗個鐘仔咧，每次有任何更新咧，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嘅。咁啊，請大家幫我哋 like 埋巴打台嘅 Facebook 專頁。咁而家趁大家有啲時間，我哋又未入正題嘅，幫我哋分享埋而家現場直播，等多啲朋友睇下我哋個節目啊嘛。 嗯。 咁我哋仲有一個先人熱線嘅，咁就係俾大家。打入嚟喺節目進行期間打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靈異經歷同故事嘅。咁啊，1001先啦，電話號碼係81256586啊。 係，今晚係緊急呼籲打多啲嚟。 係啦，喂，反正放假，大家喺屋企聽節目，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偈啦。 係啊，有啲應承咗嘅喎。 唔係咯，有冇啲即係嚇中秋發生嘅靈異事件咧？係真係未聽過喎。 中秋啊冇，不過咧有啲喺個 page 咧有啲啊唔係個 page 咧。有些人想讲什么工厂大厦的灵异故事。 那些真的百听不厌。 是啊。 然之后获获新鲜又获获金。 因为不是，反而现在多一点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如果你当日你当初那个工厂大厦注册不是商用和工厂你是转不到的嘛。你不可以转做好像现在这些这样转做商业大厦。商業形式的嘛， 形式的辦公室 是啊，你只可以做翻工廠嘅啫嘛。 哦， 其實那個觀眾咧，佢問咧都有嘅。 嗯， 因為我以前咧好細個嗰陣時咧，咁啊做過消防設備嘅。 嗯， 咁你知啲消防設備咧，以前啲養嗰啲滅火筒咧，唔係好似而家咁嘅。 係點噶？ 你記唔記得以前啲滅火筒好鬼死高身嘅， 成個人咁高 噶，好大大個，好大個嘅。咁咧。佢有隻咧就係要擺啲梳打粉落去嘅，咁一將佢倒轉咧，佢就會啲梳打粉咧撞穿一撳穿咗佢咧，啲水一跌落去咧，佢就會變啲水咁射出嚟嘅，變咗好似有氣咁啦，就射啲水出嚟啦。另外一隻咧就係泡嘅，有兩包粉咁咧，要撈埋佢咁。咁嗰啲樽咧定時咧，佢會有個保養有個 expire day 噶嘛，有效期噶嘛。咁我哋就要去咧，將嗰啲粉啊嗰啲嘢換嘅。 嗯， 我記得有次咧，街度俾個阿 Sir 搜身咧，嗰、那個差人搜身話：，呢啲咩嚟嘅僆仔？我粉咯。 咩粉啊？ 啊咩粉啊？ 一聽到粉即刻起槓啊！ 係啦，係啦，我咪嗰啲滅火筒用啲粉。跟住佢見到我一個斜孭袋咧，好多噶嘛，好多包，我去好多間噶嘛。跟住佢話：呢啲係咪白粉？我成日發達啦、啊！如果係白粉就成個袋裝都冇咗啦，大佬。 仲喺條街度行俾你竇咩？ 咪咯，如果係白粉，我俾你拉一次，我坐一世啦咁多。係 啊， 係嘛？嗰度幾公斤？ 啊 ，YouTube 咧有觀眾話。 我哋呢个仙人热线1001条线，但一个接线生，冇错，系我哋两个，我哋两个都系接线生嚟嘅，其实系 冇错。 出边 operator 哥哥1001个， 系因为佢一嘢就射入嚟噶啦，系我哋接嘅。 同埋就系有观众问我哋啊，食个月饼未啊？我未啊。啲月饼仲摆咗喺屋企，未得闲食住。你食咗未啊？ 食晒啦！ 我 只听讲 你日日都话呢，未到中秋已经开始一路品评紧噶啦喎，啲月饼。 传统有食啦，嗰只我嗰间咩刘啊，嗰间几好食嘅。系啦，你唔知叫咩刘心 定 唔知啊？嗰间好贵噶喎，佢话。 嘉麟楼。 嘉有啦。 friend 啦。 嘉麟楼又有。 哦。 但我都是麻麻地，我真系中意食传统。传 统嗰只双黄白莲蓉。 系啦，跟住就嗰只我喺个我自己个 page， 我自己个 Facebook 整出嚟嗰只几好食嘅。 系。哇！嘿，有观众话已经分享咗我哋个直播，分享到去火星添，有冇人睇噶？火星嗰啲系咪人嚟噶？ 系咯，好咁啊，再讲翻先。咁嗱，因为我要去换嗰啲粉咧，咁你知啲工厂大厦啦，哇，好大镬，即系。咁我仲要咧喺嗰张纸度咧写翻嘅，佢有张纸粘喺个灭火筒嘅，我 check 完，跟住换完咧又写翻去。咁你知嗰啲灭火筒咧，通常会摆喺嗰啲一头一尾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嗰阵时糖厂街嗰啲工厂咧，唔系而家咁啊，以前糖厂街佢真系由呢个太古糖厂咧就转咗租俾外租咗俾人嘅。咁你知啲死人糖厂嗰啲。樓底好高噶嘛，樓底高即係條樓梯長啦，係咪先？咁我咁嗰啲桶咧，全部都係新嘅。咁我咧初初我哋嗰間公司咧做嗰啲設備咧，咁我每一個桶都要佢拎咗個佢擺喺個桶嗰度啫嘛，嗰啲粉未入落去噶嘛，即係你唔會咁戇居入滿曬個托上去冇 lift 搭嘅，初嗰啲 lift 唔俾我哋用噶嘛。咁啊，托上去命都冇啦，梗係上到去先入啲粉落嚟，再入水啦，冇咁戇居噶嘛， 係 嘛？啊！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嗰个糖厂仲未开始租俾人嘅，装修好。咁我就走去换嗰啲铺啦。咁啊，一路由一搭搭啲咪上到顶嗰层，慢慢咁入落嚟。咁啊，一路换下嗰阵时咧，我就见到嘅嗰阵时，我记得咧，连消防喉咧，啲消防喉嗰啲花洒咪有啲花洒嘅，要试噶嘛。试下佢 work 唔 work 啊，同埋够唔够力啊，喷出嚟。咁我记得如果试，如果嗰个层咧未试嗰啲花洒咧，咁嗰个单位咧系唔应该有人喺里边，即系唔应该有租客入去租噶嘛。即系佢会拣几个俾你试嘅。咁我入完嗰啲桶咧，咁啊佢摆喺一头一尾嘅，一入去第一道咧就每个三两个一个泡啦，一个水啦，一个气啦，就一桶沙嘅沙，即系大镬托包沙就入满佢。咁嗰阵时做学师咁衰噶，咁我记得入完个门口咧，咁我就一路穿过个一路行咗个单位里边啦，好大个啲成工厂大厦，一路行到个尾。咁咧一路行紧嗰时，就听到有人嗌我，冇理由有人嗌我噶喎， 嗌你个名。 喂喂喂喂咁嗌，系咁喂我，我喂乜喂乜鬼啊？咁啊，拧转头望下，冇人咯，咁啊唔理啦。跟住一路行去个督嗰度啦，跟住喺度入紧粉啦，又系喺度入粉啦。咁啊又听到有人嗌我，喂咁啊喂乜鬼啊？跟住唔理佢啦，跟住继续入，跟住嗰啲声咧就好越嚟越近噶。本来你知嗰个厂好鬼大啊。由头跑到落尾咧，都要有排你跑嘅。咁啊，嗰啲声咧由喂喂喂喂咁样，即系分开唔同嘅距离，去到咧我换咗啫。突然间听到人喂我都， 哇！ 边鬼个嗌我啊？喺度 又 冇人喎。跟住咧，我就落去一路系咁换啦，唔理佢啦。咁啊做嘢啊嘛，嗱嗱声做完走啊。咁啊一路落到楼下咧。咁就匯合我師傅嘅，因為嗰日咧，我師傅啊負責去整定嗰啲頭俾人哋試啊，即係你會整幾個俾佢試噶嘛，唔係啲消防佬癲起上嚟呢度燒下嗰度燒下，你周身唔得閒噶嘛，係嘛？咁啊，我落去匯合我師傅，我話喂師傅，頭先你嗌我啊，佢冇啊，我咪喺樓下嗰度整緊嘢咯， 佢唔係喎，點解有人嗌我嘅？跟住咧，佢嗰、那個嗰、那個誒，佢、臨租俾人咧有個管理公司噶嘛， 嗯、 即係會有人看住嗰啲保安公司，有人看住個地盤噶嘛。咁、你入去咧，佢會帶你入去啦。跟住我哋入去做嘢啦。跟住我話：喂，阿叔啊，你樓上有人做嘢嘅咩？佢冇啊，咪得你哋喺度咯，都未開始租俾人。佢唔係喎，點解成日有人嗌我嘅？邊層啊？我唔記得嗰陣時糖廠係最高六樓定幾多咧？即係太耐啦，好多好耐之前嘅啦、嗯。 都唔係高嘅。 係啦，唔係好高嘅、糖廠街店裏邊嗰啲唔係好高嘅啫嘛。我話我咪好，我喺哇！我記得第一層有人嗌我噶啦，我當佢係六樓先啦。我六樓咯，我六樓冇人，得你哋幾個咯？點會有人啫？都未租俾人。佢唔係喎，有個人係咁嗰度，係咁嗰度嗌我噶喎。我做緊嘢，突然間就嗌到好大聲嘅喎。喂喂，跟住喂完咧，佢好似講咗啲嘢，但我又唔好明嘅咧。 鬼食嚟嘅， 唔係鬼食嚟，佢喂講啲嘢，但係有鄉音嘅。 哦，清楚嘅都 清楚嘅，但我听唔到佢点识嗰啲乡下话嘛。 哦， 跟住咧，我记得我讲嗰两个字俾佢听，佢话：诶，呢啲福州话嚟嘅。跟住我话跟住佢又话：我话呢啲嗰个阿叔话：诶，呢啲福州话嚟嘅。我话系啊，我福我唔知啊，我唔知佢讲咩啊，我净系叫佢 叽哩咕噜啦。 系啦，讲咗喂完之后讲咗句嘢嘅，跟住我咪约摸个音学翻俾佢听啦。佢咦呢啲福州话嚟嘅，佢我哋有个同事以前就系、就是、福州人嚟嘅，我有个同事，不过佢话翻咗去冇开工，请咗假，咁我冇理佢啦，咁啊唔理咯，咁啊做完啲嘢走啦，同个师傅，咁啊。隔咗咧，隔咗個幾禮拜，咁啊試完，咁啊消防嚟試頭啦，咁我哋又要去噶嘛？一個試完咧，我哋要試完，我哋要裝翻個新嘅，個爆咗啦嘛，個頭爆咗，你咪裝翻個新咯。我又同個師傅又再去，咁啊見到嗰個阿叔咧，同我打招呼，阿叔你好啊咁啊，咁啊跟住我哋又上去啦。今次咧，我師傅就話你上去上次，因為我上次入鋪啫嘛。我咪話要托冇攞沙嚟嘅，因為要攞每一以前嘅防火條例咧，就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層咧都有個沙桶，咁啊頂佢托包沙上啊，好彩嗰陣時有 lift 啦，開翻部 lift， 咁啊運包沙上嘅咧，咁又去翻頂嗰層，又聽到有嗌喎， 又喂啦， 又喺度喂喎，跟住我咪又唔理佢啦，上次都係咁啦，咪又走搞掂曬，咪落翻去啦，攞包沙，不過要揾個手推車推喎。因为你厂头厂尾嘛，其实每边都有个沙桶噶嘛，咁啊整完晒落楼啦，哎阿叔搞掂晒走啦咁啊，哎走啦，咁我话啊喂阿叔系，佢点解有人嗌我？喂你嗰层楼有冇玩嘢啊？你啲伙计系咪得你噶？唔好整蛊我做嘢嘅啫，我话佢冇人咯，咁啊得我啫嘛，跟住话唔系，又系上次嗰度有。佢唔好玩啦、啊，僆仔！我話咩事啊？佢話唔好玩啦、啊！我話邊有人整蠱你啊？我話唔係喎，叔，我真係聽得好清楚喺度嗌我嘅喎。我倒完沙，但係佢淨係喺嗰層嘅啫喎。倒完沙之後咧，佢就冇嘅咯，即係落下邊嗰層冇嘅，淨係頂嗰層嘅啫。跟住嗰個叔話冇可能，我點解冇可能啫？因為嗰條友走咗啦，點佢都走咗請假翻喺鄉下醫病，原來翻去醫病，佢走咗點會？点会咩啫？点会佢仲喺度啫？哇！你唔吓我阿叔，我真系好听得好清楚嘅。佢系咁叫我嘅，佢又系讲嗰句嘢，我唔识讲翻出嚟。啲福州话太难讲，你系福建人都唔识讲啦，系咪？ 福建同福州争太远啦。 系啊，嗰啲福州话同 听唔明 厦门话啊，争好远嘅， 争太远啦，听 完全唔同嘅。我唔系，佢真系叫我嘅。跟住咧，嗰个阿伯话：，冇可能，我同你一齐上去。嗰、那个阿伯唔 Q 信。咁同我一齐搭 lift 上，跟住一路我哋一路行咧，咁啊，我哋喺正门嗰入啦，咁我哋一路行到去后面噶嘛。哇！嗱，佢又开始喺呢度嗌我噶啦，跟住我同阿伯咧一齐听到，喂，咁样喎， 两个今次一齐听冇死床啊啩？ 跟住我同阿伯一齐听到，喂，咁啊，跟住阿伯系嗱，听唔听到啊？跟住阿伯话，跟住阿伯话，唔系啊嘛，唔系啊，冇啊。我明明见到佢突一打咗个突嘅，但系佢死顶话冇。 咁一路行行就行去行到去廠尾啦。咁啊，行到廠尾嗱呢度佢又嗌我噶，咁啊呢頭未講完，嗰條友就走把聲講咗一句嘢咯。 係咩？ 我唔識聽啊。總之嗰、那個阿伯即刻佢又望住我，我哋都係落翻去先啊。我阿伯，咁你聽唔聽到啫？其實我唔知係嗰啲嘢，你明唔明？我冇諗係嗰啲嘅。你聽唔聽到阿爸？我嗰陣時僆仔嘛，知鬼咩？聽唔聽到阿爸？咁又喺度追佢。哎，冇嘢，僆仔，我走啦，走啦，走啦，唔好理啦。咁啊，咁啊，嗱嗱聲，係啦，嗱嗱聲同阿伯咧，嗰、那個阿伯仲話：，哎，佢都成六啊幾歐噶啦，哇，跑得仲快過我。咁啊，嗱，喂，咁啊，等埋我先啦，行咁快做咩啊？咁啊，一齊咁啊，搭啲翻落去啦。我阿爸係咪？你聽係咪聽到啊？佢話：，喂，僆仔，頭先我哋聽到嗰把聲咧。但冇冇話俾人聽，我咩都冇話俾人聽。嗰個友翻到阿姨病死咗噶啦，冇可能係佢。佢都唔知係咪勤力嗰頭翻嚟開工啊？ 會啊， 係啊。我話好，但係我係日頭嚟喎。 邊個話日頭都唔會有鬼啊？ 因為我夜晚唔會去做呢啲嘢噶嘛。咁我話阿伯唔係喎，你頭先同我都聽得好清楚啊。佢因為係咪喺度講嘢先？即係我哋嗰個成，因為你如果間廠房咧。整個廠房未裝修乜嘅牆冇間到啦，空空洞洞，好鬼大回音噶嘛！你講一句嘢，喂喂喂喂咁有 echo 噶嘛，有回音噶嘛？我哋聽唔聽到？喂，我真係聽到啊嘛！我上次都係佢咁講嘅。喂，喂，靚仔，你唔好講咁多啊！你唔好再講啦。佢話嗰個人真係走咗啦，即係細細聲同我講佢。你唔好話俾人知啊，周圍唱啊，可能我得鬼閒同你唱咩？我整完呢度我走噶啦，我下次要幾個月後我先翻嚟噶啦，鬼知咁多咩？咁啊同嗰個阿伯拜拜啊，咁啊同嗰個阿伯拜拜就走咗啦。咁咧，我咪話幾個月要換嘅，真係大領落。 又係你啊？ 唔係，跟住咧去到咧，過咗唔知半年，咁咧我哋又要再上去 check 佢，因為你保養一定要上去，你嗰啲土務事你都要 check 完咧，簽撩只龜啊嘛。其實我係咁要睇下撩嘅咧，邊有咁即係攞開嚟睇咩？咁啊上到咧見到阿伯，喂阿伯你好，跟住阿伯即刻語重心長咁就埋位咧，就係嗱唔好講啦，上面個單位租咗俾人噶啦咁啊。咁我話啊租咗俾人啊咁快？哇，好啦，咁啊上去啦，咁啊上去嗱嗱声捉嗰啲氧气筒，咁拎撩只龟啊， 走 一个箭步就行去嗰边。我记得嗰间嗰阵时，系唔知制衣定咩嘅，租咗俾人，记得出嚟租，总之系类似嗰啲咧，已经有人喺度开紧工啊，咁行到去里边，嗰个佢最尾嗰度，佢应该系制衣唔系烫衫定咩嘅，嗰个部门啊。咁啊去到嗰啦，咁我又喺度清嘢啦。跟住嗰個開緊工嗰個阿姐咧，嗰啲揸嗰啲燙斗、啲煎燙斗嗰啲咧，喂靚仔你嗌我啊，我唔嗌你啊。 阿姐都聽到。 佢話：屌頭先你唔係嗌我咩？我冇嗌過你啊。佢話：啊不過把聲啊唔似你喎，把聲冇咁後生喎，咪咯，我其實嗌過你啊。跟住佢話：啊你朋友都係開工咁鬼奇怪，成日有人嗌你嘅。又唔知係邊個喎，跟住我話：，冇嘢嘅，阿嬸你可能聽錯嘅啫。咁啊，今日嗱嗱聲，我其實我知咩事噶嘛。咁我嗱嗱聲走落樓啦。咁啊落翻去咧，就同嗰個阿伯講：，喂，阿伯，你個新租客都聽到喎。佢話唔係啊嘛。我係啊，佢都聽到。佢以為我嗌佢啊，跟住咧聽。嗌完之後咧，佢話冇理由喎，佢冇嗰把聲唔係咁後生。我嗰陣時十僆好細個啫，十五六、十四五歲啫。嗰陣時，咁冇理由咁後生。你十四五歲把聲同一個老坑把聲係好大分別噶嘛。佢話佢都聽到喎。我不如咁啦，你同啲公司傾啊，你個火唔使打齋嘅，通知聲佢你。走咗噶啦，唔使翻工噶啦。佢應該喺度翻工喎，會唔會啊？ 會啊！佢因為你通常呢啲死咗之後咧，佢嗰個執念咧仲未放低，就硬係覺得啊，我放完假要翻去翻工嘛。佢死咗都唔知自己死咗添啊！ 佢醫下咧死咗自己又唔知喎。咁佢諗住醫好咗咪翻嚟開工咯。 係 嘛？跟住不過嗰間嘢咧，我去埋嗰次之後冇再去。 就冇再去做啦。 系啊，都系我又同阿白讲喂，你其实咧。你使唔使拜下佢噶？因为我阿妈成日拜神噶嘛，佢都有讲。我阿妈又我成日见到我阿妈拜得多，我话你使唔使拜下？不过嗰间嘢咧，即系初嗰间厂房咧，你唔好讲话旧嗰啲恐怖，新嘅一样咁恐怖，空空洞洞咁咧，楼底又高，好鬼死高噶啦，楼底廿几尺高噶。 同埋硬系佢哋嗰啲门口咧，你唔觉得入咗去之后咧，你系好似搵唔到出口咁样嘅咩？ 唔系个对流嘅，一头一尾嘅嗰个好啲嘅。 唔系，但系你入咗去之后，嗰个方向感咧，好似差，我会差咗啲。 佢唔差，佢就系一个好空洞嘅大空间，人系咁不唔同距离叫你嗰先恐怖啊！ 唉，好啦，我哋呢一节卖个广告先，转头第二节翻嚟再继续讲啊！